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And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又要到济州。 Yeah, it'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about our famous fictional place. 那现在喜欢这个课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知道，赵露和徐文涛他们去找方建明，到底找得到吗？然后空落族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 对，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今天的课文可能有答案，我们现在赶快听一下吧。 Let's listen. 赵露，你的脸色还是这么差，今天继续找建明，你身体吃得消吗？ 我不要紧。 按昨天那样找，可能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今天试试去问空落族人吧。 他们听得懂汉语吗？ 简单的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淳朴，应该愿意帮助我们。喂？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赵露，我有建明的消息了，快，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是电话里的人说的，他是谁？他怎么知道建明？ 你别问了，来不及了。 你不说，我就不去。 随便你好了。 我。 行了，快上车。你抓紧我，我会骑得很快。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放羊？喂，让开，快让开，不要命了。 还有多远？ 马上到了。哎，总算走了，坐好。到了，应该就是这儿。 建明在这个屋子里。建明，建明。 空的，怎么没人呢？有烧火的味道，肯定有人在这待过。 那建明一定还在附近，我出去找他。 刚才那个空落族放羊的人肯定是故意的，糟了。中了他的计， 我们现在去找建明还来得及。 没用的，一定已经走远了。 够了，我受够了。徐文涛，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玩什么把戏？ 你冷静一点。 你别过来，你离我远一点。天哪，我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OK, Jenny, 今天的对话不是很难，但是有一些词语我们还是可以详细讲一下。 对的，比如第一个用法，吃得消吗？吃得消是这个徐文涛问赵露的啊，说你身体吃得消吗？ 对，然后我觉得受得了跟这个有一点类似，所以我们讲一讲有什么区别。 好的，吃得消和受得了的确比较像啊，但是呢吃得消比较多是用在形容身体，就是 like physically, 对，你的体力行不行， 所以是爬山什么的。 没错，吃得消吗？但是受得了呢用途就比较广一点，除了形容身体体力，还可以形容这个精神心理上面 like mental, 对 aspects。 对，比如说压力很大，你可以问问他，哎呀，你受得了吗？就是在形容你这个精神心理上受得了吗？ 那我们这里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词，你能不能说你身体受得了吗？ 不太这样说，因为受得了经常就是单独使用， 可以说身体吃不消。 没错，受得了受不了经常就是单独使用啊，我受不了了。 好的，那下面我们再看看进展，就是他们要去找人嘛，所以要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进展， 或者没什么进展。 嗯，这个意思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发展，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进步，对吧？ Like developments? 没错。 嗯， 进展。 那还有什么例子吗？ 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这种警察破案的电视啊，电影，说案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案情？ 对。 是什么？ 案子就是一个 crime, 对吧？ 一个 case。 对，一个 case。案情就是 情况。 没错。 Okay, any developments in the case? 对， 嗯， 案情有没有进展，或者问别人这个谈恋爱 relationship 的东西的时候，经常说，哎呀，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So you're tying relationships and crime cases together with this word 进展, interesting. 完全是 subconsciously. 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好像有一点 condescending, 就是淳朴，淳朴。 那这个淳是？ 是单纯的纯， 然后朴素的朴，是吗？ 哎，那这个词呢，在对话里面我们是形容空落族人的，对吧？说他们都很淳朴。 那淳朴是 honest 的意思，是吗？ 嗯，对。 它跟诚实差不多，是吗？ 有诚实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它也是形容就是思想比较单纯，很简单的，然后对于物质呢，又没有很高的要求。是这种人是很淳朴的，所以听上去这个词是非常 positive, 很褒义的，对吧？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一点 condescending, 有一点好像瞧不起人呢？就是因为淳朴就是 imply, 暗指了这个人是农村人，是乡下人 啊。那我说这里你很淳朴感觉不太好。 我就会就 mixed feelings, bittersweet. 要看你怎么看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你说我淳朴，你 imply, 暗指我是农村来的，我会有点不高兴。但也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一个比喻嘛。 Okay, so positive connotations with a little bit of condescension mixed in. 对。 淳朴。 淳朴。好，那我们今天的对话都是这个赵露和徐文涛他们两个人要去找人，那好像这个徐文涛接了一个电话呢，就马上要去，对吧？然后赵露呢又想知道到底是谁打电话给你啊，那徐文涛就不耐烦了，说随便你好了，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对，我想看一下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 嗯， 我知道随便你It's like whatever, you know, whatever's fine,、这样的意思。但是这里可能不是这个语气，是吧？ 对，这个语气就是比较重，比较不耐烦。随便你好了。 那这个好了是不是加了一点这个语气？ 对，加重了语气啊。 啊 ，impatience、嗯。 对，比如说结婚很多年的夫妇，经常讲话就是随便你好了。 但是也可以很礼貌的说啊，随便你。 嗯，对。但你加了好了，这个语气就不一样了，对吧？ 嗯、okay. 随便你好了。好，那这个现在要看的词啊，抓紧，抓紧。我们可能一下会想到的呢，是说要抓紧时间，对吧？但在今天的对话里面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真正的你抱紧我，抓紧我。 Like grasp firmly. 对。 OK.不是抽象的意思。 嗯，非常实际的啊，抓紧。为什么要抓紧呢？因为徐文涛会骑得很快。我会骑得很快。 你看到这个骑，你就知道不是汽车， 嗯， 而是 比如摩托车啊，或者这种助动车。 嗯 ，OK。 嗯，骑车，也或者是自行车，但是自行车不会有那样的声音哈、而且也不够快。但是啊，他们找人的过程当中呢，哎，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放羊，偏偏这个时候放羊。 放羊 ，like put sheep,、someone placed sheep on the road。 没有，这个放羊就是牧羊人啊 ，shepherds。对，他会这个就是他做的事情嘛。 So he's just herding the sheep。 没错。这个叫做 放羊 is herding。 对，放羊，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放牛。 啊， 嗯， 放猪， 放猪也可以，就是把他们放到一片很大的地方上面，让他们自己去跑啊，自己去吃啊。 But if you're directing them in a certain direction, like across the street,、 嗯、 也是放羊。 对， 啊、 或者、 okay. 哎，可以说赶羊。 Ah, like if you're like whipping them. 对。 啊、OK。 好的。 然后这个翩翩是干什么的呢？ 哎，翩翩其实就是好像有一点责备的语气，对吧？偏偏这个时候放羊，他是说，这件事情呢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 就不是偶然 就发生了， 不是偶然的，是这个意思吗？ 也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就是非常不巧，你很不希望它发生，而且呢，它也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So it's kind of a tone of blame and frustration. 哎，没错。 Like, why does it have to happen right now? 对。 To me? 对。 When it's so inconvenient. 是。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放羊？或者说，我马上就要出去约会，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发了一个青春痘？ 啊。 一个 pimple breakout, 对吧？ 嗯，OK。 嗯，偏偏。 那我后面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屋子 啊， 这个屋子到底跟房子什么的有什么区别？ 对，这个我们看到赵露和徐文涛他们到一个屋子里面说，嗯，建明好像刚刚就在这里啊。那其实屋子呢，就是一间房间，可以是一套房子里面的一间房间，也可以是独立的一个房子，但是只有一间房间。 Okay, so it's either a room in a house、 嗯、 or a one-room house. 没错，像今天对话里面就是一个 one-room house, 对吧？在一个屋子里面。 在外面。 对，房子也是屋子。这个放羊的空落族人啊，徐文涛说，啊，我们中了他的计，中了他的计。 那中我们知道可以说，比如说中奖。 嗯，或者我天天做梦想中彩票。对吧、这是中、 So it's kind of like hit or like win. 是中国的中这个字，但是第四声 对吧、 没错，中、中彩票，中奖，或者、打篮球的时候投篮投中了、 Okay,、so you throw the ball into the hoop. 对， 但是这里中的不是好事、 这里中的是一个计，是一个我们说的诡计、 不是计划，是诡计。 对，诡计的意思就是一个、 Like an evil trick. 对，别人故意想的要害你的东西。 Okay, a malicious kind of trick. 对。 So we fell for his trick. 这个叫做中计，或者你也可以像对话里面说，中了他的计。 那这个他是谁啊？ 空落族的放羊人。 啊、okay. 中了他的计，或者我可以说，这样我中了你的计。 我的诡计。 对、 我的诡计很多啊。小心。 还有很多的把戏，是吧？这是一个意思有一点相近的词啊，也在对话里面出现了。是赵露问徐文涛的，说你在玩什么把戏？ 对，这个把不是那个把字句的把， 对， 而是把戏。 嗯， 一个词。 对，把戏呢和诡计差不多，但是没有诡计那么坏，那么严重。 有点像游戏那种样子，是吧？ 对对对。你在玩什么把戏？ 但是也有点坏。 嗯，对，都是捉弄人的啊！哎呀，今天他们两个人去找这个建明，差一点找到。 嗯，还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他怎么会知道方建明在哪里啊？ 对啊，为什么还会有一个空落族的放羊人呢？偏偏这个时候放羊。 Let's listen again. Maybe there's some more clues in there. 好的。 赵露，你的脸色还是这么差，今天继续找建明，你身体吃得消吗？ 我不要紧。 按昨天那样找，可能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今天试试去问空落族人吧。 他们听得懂汉语吗？ 简单的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淳朴，应该愿意帮助我们。喂？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赵露，我有建明的消息了，快，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是电话里的人说的，他是谁？他怎么知道建明？ 你别问了，来不及了。 你不说，我就不去。 随便你好了。 我。 行了，快上车。你抓紧我，我会骑得很快。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放羊？喂，让开，快让开，不要命了。 还有多远？ 马上到了。哎，总算走了，坐好。到了，应该就是这儿。 建明在这个屋子里。建明，建明， 空的，怎么没人呢？嗯，有烧火的味道，肯定有人在这待过。 那建明一定还在附近，我出去找他。 刚才那个空落族放羊的人肯定是故意的，糟了，中了他的计。 我们现在去找建明还来得及？ 没用的，一定已经走远了。 够了，我受够了。许文涛，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玩什么把戏？ 你冷静一点。 你别过来，你离我远一点。天哪，我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哎呀，今天过了以后还要再等一个礼拜才是冀州的故事，但是好多朋友都等不及了，所以呢，你可以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互相交流一下，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这个真相是什么。 Yeah, so come to ChinesePod.com, leave your comments and your questions. I have to say, Jenny,、 嗯、 it might be longer than 1 week. We can't guarantee that. 啊，真的啊，真神秘。下一次冀州再见。 啊，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Before I didn't have time to sit in a class for 2 hours. Now I can learn Chinese anytime I want to.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 pod.